学校应该说也是咱们北京考生关注度最高的这些学校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样的机会。这个是各校招办主任在我们今年高考季当中最后一次做客我们教育面对面的节目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样最后的机会，把您的问题抓紧时间提供过来。好了，那么再次给大家重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分别是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大家抓紧时间提问。首先呢，我们先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在播报进行过程当中就可以把您的问题源源不断的可以发送给我们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的，首先呢，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今年本市最大规模高招咨询会24号举办，50,000余人次到场咨询。天眼冬奥会进入到中考数学卷，注重基础考察和实际应用。教育部表示将实施一流专业建设双万计划。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高考出分后第一时间，由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联合新浪网举办的2018北京高招咨询会24号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大型校区启动，来自全国包括香港地区的近百所高校到场，为约50,000人次家长和学生提供报考咨询，这也是今年本市规模最大的一场高招咨询会。请听本台记者今天的报道。 今年教育面对面高招咨询会邀请到境内外80余所高校参加，是本市今年规模最大的一场咨询会。很多高校招办主任亲临高招咨询会的现场，面对面为考生家长答疑解惑。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展位上，就围满了前来咨询的考生和家长。二外招办主任吴伟告诉记者，整个一上午他都在不间断地进行答疑。 第一，我们感觉很安全，在那个公安大学呢，整个的环境我们觉着管理有序。第二个呢，我觉得宣传上面也做得很好，今天来的人是非常多的，我感觉在教育面对面呢，在这过程间做了大量的工作。第三个呢，邀请的这个学校也是比较多的，充分体验咱们教育面对面是教育广播的门户这么一个作用。 北京中医药大学招办副主任王英表示，此次高招咨询会为家长学生提供了一次与高校零距离接触的机会，对于高校来讲能够更好地了解考生及家长的需求。 咨询会首先他提供这个咨询场地的话，就比较方便我们跟考生和家长面对面进行交流嘛，因为现在正好是出分的第一天，所以考生对这个多少分能录什么专业能不能进校的话特别关心嘛，所以说正好有一个第一时间给我们提供这个机会，包括饮用水啊，包括这个展位啊什么的都挺周到的。 现场很多都是家长带着考生一起过来的，家长普遍反映通过咨询会面对面和高校沟通，能够进一步了解各大院校的招生细节，而这些细节都是在招生简章里容易忽略的。 只能够和这些老师招生办的现场见面嘛，比如像有些市属高校吧，具体专业里边的往年的具体专业的分数线，到在网上好像我没有，我反正来这之前我没有找到啊，一直在关注你们这个栏目吧，忠诚的听众，因为有你们这个组织嘛，才给我们提供这平台，要不我们所有的考生家长，我们不知道来哪儿，而且现在有好多的这种野鸡大学，像这样的，我能给我们感觉讲就是比较正规、官方。 这是院校也挺多的，进一步的能了解这些个各大院校的一些个细节，还是面对面的这种沟通啊，可能比那个什么更好一点。非常感谢你们能有组织这种活动啊。 今年的咨询会还有一大亮点，在公安大学图书馆报告厅设置了3场讲座，专家进行招生政策解读以及考后升学规划等多样化指导，场场爆满。来自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的蒋兴一今年刚参加完高考，他告诉记者，之前对于挑大学选专业还是一头雾水，但是通过讲座上专家的指导以及一对一的咨询，在会后他就已经根据自己的分数划定了几所理想的院校和专业。 提前批的话主要是北二外的那个外培计划，如果外培计划没有招上的话，可能是冲一下北工大然后首都经贸这类的学校。在家里你肯定对双培外培这些计划肯定不了解嘛，然后你如果过来问的话，可能就是每个学校给的发的证书的情况比较了解，各个学校的不同的情况有针对性的理解，所以说这块了解的比较多。 为了更好的服务考生和家长，本次咨询会协调了3000个车位，并为乘坐交通工具出行的家长和考生安排了免费的摆渡车，每隔半个小时连续从地铁到学校数十趟接送。在安保方面，来自公安大学150名本科到研究生学历的预备警察作为志愿者维护治安，还有专业安保人员保障大家的安全。由于当天天气炎热，咨询会现场免费为大家发放扇子、饮用水防暑降温，同时安排了医疗组人员随时待命，全方位服务，为考生及家长保驾护航。 今天上午，北京新中考英语考试结束。今年英语试题以立德树人、学科育人为中心，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代发展特点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试卷当中透着浓浓的传统文化味儿。请听昌平教师进修学校英语教研员李珍珠的解读。 今年的北京中考英语试题呢，有这样的几个特点。首先从全卷上看呢，我们能看到这次的笔试试卷跟我们前期考过的一年两次的听说试卷呢，它是一脉相承过来的，有这样的一个相互补充。在话题覆盖上是比较全面的，尤其关注了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统文化的体现。尤其我们在书面表达上能看到，第一个话题是引导交换生来听一个京剧的讲座，第二个写作话题呢是关注我们勤俭节约这样一个传统话题，所以对弘扬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建立民族自信上边做的是很到位的。那从前面的单选到完形以及阅读的话题上，也是能看到在考察孩子从小学的基础知识一直到初中3年都有到涉及，所以在关注学生的基础以及拓展他的能力上都有涉及。同时我们在完形和阅读的 CD 篇上，在关注学生的高阶思维以及我们现在倡导的学科核心素养上都有关注。那我们从细致题上来看呢，首先是能看到完形听控这个话题是在引导学生关注我们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应该是在集体中相互合作，而不是通过自己个人的多多的一个努力。因为在完形听控里边，我们是设置了这样的一个小游戏，学生能跟着这些公司里边的员工一级一级的来，通过游戏闯关的模式来理解什么情况下才能把具体的问题能迎刃而解。那我们再看到在阅读的 D 篇里，同样也是跟孩子沟通了这样的一个话题，也就是需要打开自我，相信自我，这样才能拥抱未来，然后真正能打开自己的心结去解决问题。 本市新中考第二场数学科目考试24号结束。今年中考数学在试卷结构和题目类型方面有所变化，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天眼、冬奥会等具有时代性的话题进入到了数学考题。下面我们来听东城区教师研究中心数学教研员陈俊的解读。 北京市的这个试卷啊，应该来说还是这个以能力利益为主的。今年的这个试题呢，首先啊，还是和以往的前几年试卷来说保持了一定的稳定，在稳中有变，变中呢也有一些新的一些方面的这个变化吧。主要是我觉得它对于学生这个能力的考察还是非常突出的。我觉得主要考察了这个学生的比如说这个阅读的能力啊，获取信息的能力啊，包括从数学本身来说，数学的这个逻辑推理啊，所以从数学的本身来说，它这个考察的还是比较多的。特别我们说的就是这个数据获取信息的这个能力，在整张试卷中间体现的比较明显。而且在有些这个知识的考察中间，它不光是考察这个纯数学的一些死的知识，而是考察这个知识的运用，实际上是引导了老师们在今后的教学过程间应该专注教学的过程，而不是。

给北京的考生介绍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优势的学科和专业的情况啊。 是这样，那个我们学校有一个这个说法叫立足航天，服务国防，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立足航天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学校的特色是航天，你像自动化类、工科实验班、工程力学、复合材料以及电子信息类都是在我们航天学院所设的专业，这个也是我们的强势专业。那服务国防呢，是说我们的很多老师的项目，包括像这个一些国家的重大工程中都有我们的身影，你像嫦娥工程、载人航天工程等等都有我们学校的这个参与。那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呢，是说我们在兼顾这个国防的同时，也会给这个各行各业都输送人才，你像计算机类专业，它给这个北京的这个百度啊、腾讯啊、阿里巴巴啊，这个所谓的三巨头输送了很多这个毕业生。 能不能给我们这个细致的介绍一下啊？因为刚才呢，您谈到了一个这个工科实验班，是吧？ 是的。 有听众啊，对这个就很感兴趣，眼眸里的温柔啊，想请马老师具体介绍一下这工科实验班，具体这个涉及到的大学的核心的课程是什么？毕业之后的就业的方向是什么？ 是这样，那个今年的工科实验班呢是有两个，一个叫工科实验班（括号工程力学、复合材料与工程），一个叫工科实验班（括号信息与通信工程）。第一个工科实验班呢，它主要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王牌专业，因为我们学校的力学专业非常强，它这个里面这个有国家的两院院士就四位应该是。那它的毕业去向呢，一方面是到北京的各大航天院所，一方面是出国去国外的一些高校，比方说斯坦福。比方说这个弗吉尼亚，比方说这个澳大利亚的一些知名的学校去就读，然后工作的话去向很多，包括上海的商飞啊，包括北京的这个航天医院三院五院啊都有。那信息与通信工程呢，这个工科实验班它是今年改的名字，它主要面向于这个招收一些偏这个电类的这个课程，可能主修的像信号与系统、这个复变函数等等，就是它是一个偏向于做这个通信设备的这样一个专业。 好，实际上工科实验班它是有两个专业方向的，是吧？ 对，是的。 好的，那么过一会儿呢，我们可以让马老师给大家罗列一下在北京投放的这些专业计划，因为今年计划数和专业都没有变化。所以在往年我们在北京录取的时候，哪些专业是比较热的，是吧？然后以及我们在报考哈尔滨工业大学我们的录取排名的这个参考，过一会儿呢再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今天为大家邀请的三所学校，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会为大家提供今年的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大家有问题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也可以拨打65150822 65150833两部电话提出您关注的问题。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2018第22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将于6月29日至7月2日在北京展览馆隆重举办，欢迎您参加本届软件产业年度盛会。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创造982，北京青年广播一岁了。

是这样的，我们会有支持学生到这个北京来做实习的这样一个机会。那一般在学生大三或者大四的时候，我们会有专门的这个实习老师带队，然后根据不同的专业呢到不同的地方实习。您如果想到北京来实习的话，那我个人建议选择以下几个专业，一个是飞行器设计与工程，然后自动化类，自动化类的实习基地就是在北京的航天三院，然后那个飞行器设计的这个实习有的是在这个北京的航天医院，有的可能在这个北京的航天五院，这个都不一定。然后其他的一些专业也都有在北京实习的机会，并不会因为这个我们地处哈尔滨影响到你实习单位的这个选择。 嗯，好啊，其实这个在威海校区读书也是一样的。 在威海也是一样的。 是啊。好了，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今年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对于北京的考生有一个优惠政策，就是你的这个专业算是零调剂啊，报满了六个专业，我们是只要你抵挡进去就能够满足你六个专业当中的几个专业志愿啊。那么其他的我们的录取的规则也给大家顺便的介绍一下好吧。 好的，是这样，就是如果考生在这个北京市的排名在前1700名，那么我们就保证你的专业第一志愿第一个志愿录取。如果考生的排名在2200名以内，这我说的都是理科啊，2200名以内保证前三个专业志愿肯定录取一个。如果说考生的排名在1200名之内，那我们会承诺到这个英才学院去就读。我们英才学院就类似于这个一些实验班，它的授课和它的管理都是单独的，然后会有额外的老师给他们上课，是特别优惠的一个条件。 这个英才学院需要大家在志愿当中单独报吗？ 不需要单独报，只要你达到相应的排名，我们会自动录取。 好，好了，那么这个是理科的，咱们这个文科虽然少，但是这文科的也介绍一下好吧。 好，是这样，我们文科今年在北京是有三个这个招生计划。那根据去年的情况来看呢，一般文科考生的这个今年的这个考分到625分左右我们建议报考，因为招生计划比较少，所以说我们不是很确定这个分数究竟能到什么样，就是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那文科这边呢，像设计类、经济类，还有这个经济管理实验班是各有一个招生计划。那也希望这个广大的文科考生来进行这个选择我们学校。 好，冯女士打来电话，哈工大威海校区是独立招生代码吗？北京2400名，分数612分啊，可以报考吗？ 是这样，哈工大威海校区是有独立的招生代码的，它的代码是19213。那您说的这个排名和分数呢，在我看来不是特别的匹配。如果是分数612的话呢，可能这个理科啊，我是指理科，如果理科的分哦，这是文科是吗？是这样，不好意思，哈工大威海在这个北京是没有文科的招生计划的， 不招文科。 对对对， 好啊，好了，那么除了我们这个相关的学校的录取的规则，比如说我们的提档比例，还有我们的加分的情况，咱们是怎么做认定的？ 是这样，我们提档比例就是100%提档，承诺提档不退档。只要你填满六个专业，那么我们肯定是不退档的。然后如果是北京市承认的加分的话，那我们也是一律承认的，一加到底。 嗯，好的。那么对于咱们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还有听众朋友的关注到的是学校之内的转专业的情况啊，转专业这个是怎么来做安排的？咱们有几次机会去转专业啊？ 是这样，我们转专业是有一次机会，在大一结束的时候，全部同学都可以提出转专业的申请，就不管你的学习成绩怎么样，只要你觉得你对现在的专业不满意，你有一个心仪的专业，都可以向学校提出这个申请。然后对方专业会根据你的申请组织老师安排面试，根据你大一一年的学习成绩，根据你的一些课业表现以及你的科研或这个竞赛特长，然后进行一个认定。如果对方专业同意的话，你就可以转到对方专业去就读了。 每年就是咱们这个转专业的成功率大概有多少？ 去年的成功率大概是在60%左右。然后今年的话呢，因为我们是第一年实行不限成绩，全部同学都可以申请，所以具体的这个比例呢，我现在还拿不到。总之吧，就是如果大家想转专业的话，大一一定要认真学习。虽然我们不把成绩作为你的这个条件，但是肯定是一个参考。 好，那么对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呢，我们先请马老师啊先介绍到这儿吧。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抓紧时间给马老师提问。为什么呢？因为马老师过一会儿还得要开火车回哈尔滨啊。对，所以呢我们这个抓紧时间啊，抓住他最后在我们直播间的这一点。

不会因为是因为收英语授课而降低，这个呢请各位考生放心，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学术标准还是坚持我们这个专业应该达到的能力和素质的要求来设置我们的培养方案。 嗯，好，课程难度不会降低，另外一个拿到这个毕业证的话其实含金量也是十足的啊。 这个是含金量非常高，我们学生可以拿到两个学位证和北京工业大学的一个毕业证。那大家知道都柏林，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实际上是全球前100名的高校，那么在这也是爱尔兰最好的高等学校，他们曾经培养出三个爱尔兰的总统。 嗯，好，来看看这一系列的问题啊，应该都是说考了多少分，排了多少名，能不能进学校的啊？ 对对对，这也是最具体的问题。 对，静待花开，理科605分，能不能报咱们北京工业大学？ 这个欢迎这个考生报考北京工业大学啊，605分，这个在我跟我们学校的这个排位还是比较匹配的啊，应该是很有很大希望， 很有希望， 对，很有希望。 好，海阔凭鱼跃，理科生女生615分，第一，他说我想报北工大，不想学理工科，想报广告学。请王主任给分析一下这个专业的就业和深造的情况，然后再请老师给提供一个就是咱们北工大适合女生选择的专业。 嗯，615分呢，我们的广告学是文理兼收的，所以这个考生呢可以报考我们的这个广告学这个专业。因为从我们今年的广告学呢，我们招生的这个计划数大概是有一个班的这个规模，就是20多个这个考生，所以说这个专业还是比较适合女生来学的。 除了广告学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专业？ 对，我们有一些这个经管、文法、艺术类的这个专业，当然艺术类它这个是不是它是普通类的，所以考不了的。我们有这个金融学有这个会计学，我们有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还有我们的社会学、社会工作、工业设计、广告学这些呢都应该比较适合女生去学习。 这个615分应该问题不大吧？ 理科生是吧？ 对， 进我们学校没有问题 啊。 专业呢，进到这个工业设计这个专业也有很大的希望。 哦，好的，当然这也反映啊，北工大招办电话一直打不通啊。那就这么着吧，王主任您顺便说一下吧，咱们现在开通的这个热线咨询电话啊，开通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开通？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啊。 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10-6739-1609，我们开通热线的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所以这个是整个的这个我们总共有6部热线同时开通。 一次打不通咱们就慢慢试吧，实在不行的话是不是可以咱们到现场跟各位老师进行 可以到欢迎大家到招办来跟我们来具体面对面的咨询。 刚才王主任谈到这个艺术类啊，艺术类考生，来请这个今天把这个屏幕好往上面导一下啊。马先生打来电话，孩子是美术生，想报考北工大，综合分是1183分，报北工大的视觉传达把握大吗？ 因为这个艺术类啊，这个考生不知道他是文科还是理科，因为艺术类的录取的原则是要把他的文化课的成绩和校考课的成绩啊加在一起，按照分数那个由高到低进行排队。那么这个分数的参考我们以往的录取的这个情况来讲，我只能是说他可以冲一冲啊，但是有没有把握，这个我觉得这个不没有100%的把握。 好，我们来看看YZH 问一下北工大的双培专业都有哪些啊？ 我们总共是233个这个双培专业，我们拿出来的这个专业都是我们学校非常优势的专业，可以在这里面呢给大家呢来具体的来说一下。比如说我们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我们是与北航来进行双培的这个对口的这个培养还有我们的这个交通工程这个还有这个电子科学与技术，以及这个其他的环境科学与工程所以这些计划呢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呢都能 查得到。 实际上这些专业双培计划的专业分布在我们学校18个专业里面， 18个专业当中， 对，分布到非常广的其中包括普通类的和什么呢，和这个艺术类的我们都有双培的 艺术类的也有双培， 我们也有我们的艺术类是今年新增了一个艺术类的双培的这个计划，我刚才还没给大家介绍我们之前是跟清华有艺术类的双培，然后今年呢是跟中国地质大学的工艺美术 它的方向是珠宝首饰设计、 哦、 所以这有两个学校可以供艺术类的考生呢来进行选择、 嗯、 那么我们有机械还有普通类的机械工程能源动力类交通工程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信息安全以及呢自动化通信工程经管类的双培专业有国际经济与贸易这就是跟对外经贸大学了还有材料类我们跟北科大来进行对口的培养所以这个我们的双培招生的这个专业还是挺多的涉及到九所央属高校还有这个这个60个高精尖的项目的计划 嗯好那您顺便把外培也介绍一下 我们外培今年是跟4所国外的高校、啊、其中呢包括美国的肯塔基和这个美国的马里兰大学那么还有2所高校是爱尔兰的学校一个是爱尔兰国立考克大学、嗯、另外一个是爱尔兰这个爱尔兰都柏林大学、 嗯、 那么我们今年的外培计划是64个招生的计划 嗯好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因为有些家长还会混淆这个概念啊就是这个外培计划呢我们是和海外的院校进行合作的但是要孩子在国内读大学的时候至少你的语言的成绩要满足海外院校的这个要求的 对对对我 们才能够走 是的我觉得主持人提醒的这个是非常对的因为现在外培计划已经运行了3年了、 嗯、 从我们这3年运行的情况来讲呢就是说即使被学校的外培计划录取了那么在1年之后能不能被成功的派出还要依赖于这个学生他在大一年级所学习的成绩的高低以及他是否满足海外高校对英语水平的要求举个例子来讲、 嗯、 有些学校是要求学生在大一的时候那么我的要通过托福和雅思多少多少啊比如说我要求这个雅思是6.0那么另外呢像 GPA 有的学校是要求它至少达到3.0所以各个学校对学生这个被派出的学术标准是不一样的但是都会有这样的要求所以建议学生进入到这个计划的话那么在大一的时候一定要努力学习提高这个他的专业课的学习成绩和英语水平 可以在计划就得要珍惜这个计划 对、 啊、 甚至说在假期这个在进入这个入学之前这段时间就可以着手开始准备英语这方面的 是 学习 是好了我们来看看我们教育面对面家长微信群当中啊有家长提的这么一个问题北工大第一志愿填报的是电子信息工程实验班第二志愿填报的是电子信息工程普通班如果第一志愿没有被录取会被第二志愿录取吗这个几率大不大 是这样就是再给考生介绍一下因为学校的录取的规则是分数优先的这样一个规则所以他不会说因为我把实验班放在第一把普通班放在第二这样的不会说因为这样一个报考的顺序而被录取、 嗯、 而是完全是按照我们说的分数优先的这样一个原则来进行录取、 嗯、 当然在这个报考的时候我刚才说了我们建议把实验班放在6个志愿的前面然后把普通班放在中间这样跟把这个专业之间的这个梯度呢拉开梯度、 嗯、好这个普通班实验班进去之后啊你比如我进到普通班了我入学之后你比如我在转专业的时候还有机会会转到那个实验班吗 我们的实验班实际上这个实现的实行的是一种动态的淘汰机制、 啊、 如果说我是在实验班的学生学习成绩比较差、嗯、那他就可能不能够在实验班继续学习而在普通班学习成绩非常好的学生就是有机会转入到实验班去学习、 嗯、 这个是根据不同专业实验班的要求来这个实行的我们总共有21个实验班600个左右的计划供同学们选择 好了那么这个时间段呢先请王丹主任呢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啊马上呢进入到半点广告半点广告期间呢大家还可以抓紧时间提问啊稍后呢我们会邀请北京语言大学的武于周主任来为大家做介绍今年大家想报考北京语言大学有什么样的问题抓紧时间呢可以提问过来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号的后台已经为您开通另外65150822 65150833两部电话也已经为您开通了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初三考生注意了学大教育为初三考生量身定制的中考集训课程全面上线帮助初三考生解决有限的时间分配与管理问题优势学科与薄弱学科平衡问题高原现象与心理焦虑问题另外还有模拟考试题解析志愿填报公益讲座详情请拨打电话400-600-5223 400-600-5223 坐拥新机场

北京时间是8:3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呢为大家邀请了三所学校，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来为大家提供今年的高考志愿的填报指导。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我们最后还有20多分钟的节目，大家呢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直接的提问留言。另外呢，也可以拨打6515082265150833两部电话，提出您关注的问题。好，我们呢继续来邀请北京工业大学招办主任王丹主任呢来为大家做介绍啊。那么刚才呢有很多的听众啊来提出了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大部分呢还都是提出的这个分数究竟能不能够被录取啊。牛气冲天文科生628分1582名，报考能够录取吗？ 多少分？ 628分。 这个是文科是吗？ 对。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到我们北工大来文科生。 好，那么鉴于这样的问题比较多，王主任啊，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往年的咱们这个数据，比如文科我们大概排名是多少，理科排名是多少啊？ 好的。是这样，我们去年的理科的排名在北京的理工科的考生是8000名以内，然后文科的排名是2600名，所以大家可以参考我们今年公布的一分一段表来，按照这个排位，按照你的成绩来看一下这个排名的这个情况， 是 啊，可以根据去年的情况做一定的参考。 我觉得其实今年特别是对于文科生来讲，更需要针 对 这个一分一段表来去进行这个志愿填报了啊，因为这个分数会和去年相比涨得会比较多啊。 好的， 好。刚才呢这个啊，这个微信网友啊还特别的着急说还是这个进到电子信息工程实验班和普通班的这个问题啊。 他的分数给出来了。 614。 因为刚才好像没有看到他的分数。他是说如分数614，然后第一志愿报北电子信息工程实验班是吧。这样我们电子信息工程实验班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实验班是我们整个实验班每年招生分数最高的这样的两个专业，所以这个学生614分，我觉得进电子信息工程实验班还是有一定风险的。然后如果第二志愿报电子信息工程这个普通班，我建议呢就是说这个不一定把他俩非得前后这么去紧挨着去报。这个614分冲电子信息的这个普通班啊，我只能说可以冲一冲，但是不一定有100%的把握啊。可以看看今年，因为今年的分数呢，就高分的考生还是比往年上600分的高分的考生比往年要多了。所以建议这个考生，因为我们有6个这个志愿，可以报他的实验班往前报，然后呢把普通班呢可以报在这个后面的这个相应的位置。 刚才您说拉开梯度，你有什么建议吗？这梯度怎么拉？梯度是多大合适？ 梯度就是说，因为现在的这个一分一段表呢都出来了，所以说就首先可以根据我们往年的录取的这个排名，然后把根据自己的这个排名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我看看我这个分数结合我们每一个专业往年的这个录取的分数线来做一个参考，因为我们的网站上都有我们这3年每个专业的它的最低分、最高分和平均分，所以建议这个考生呢可以去看看我们相关的这个专业这3年的最低分、最高分、平均分和一本线之间的这样一个差异，来进行那个梯度的这样一个报考。 好，那么我们呢，北京工业大学啊，这个请王丹主任呢，咱们先介绍到这儿吧，因为还有这个更多的问题，过一会儿呢，也请我们这个，今天呢，在外边给大家再梳理一下，最后在节目结束之前，咱们再留一点的时间给大家集中的回答一下。那下边呢，我们就和大家要进入到北京语言大学的时间了。对于北京语言大学，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现在呢，抓紧时间的，赶快提给武玉洲主任。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下面呢我们来有请北京语言大学招办主任武玉洲武主任啊。 好，大家好。 还是咱们这个简单的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咱们学校在北京投放的计划，然后还有包括今年这个专业的调整的情况，因为我看今年咱们在这个专业上 有一些调整变化啊，提醒大家来做一下注意啊。 好，那我简单把今年的这个招生计划的情况介绍一下。 嗯， 今年北京呢，我们北语投放的招生计划跟2017年是持平的，在结构上可能略微有所调整。那么今年理科可能比原来多了两个计划，具体来讲的话呢，我们提前批是14个文科计划，16个理科计划，那本科一批是28个文科计划，还有37个理科计划。除了这两个批次之外呢，因为我们还有自主招生的学生，还有艺术类的学生，所以像自主招生呢，我们在公示的这个入围名单里边呢有8个北京生源，所以这个有可能会是我们这个计划有变数的一个部分。 嗯， 对，这是计划的情况。那么今年我们的专业上呢，有两个主要的变化。第一个呢，是我们商学院新增了一个财务管理专业。 嗯， 那这个专业呢，跟我们商学院的其他专业类似，可能也是采取一种专业加英语的这种培养模式，注重他的这个外语能力的培养。这是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呢，是我们信息科学学院的三个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以及数字媒体技术，这三个专业今年会按照计算机类来进行大类招生。那么它的报考过程当中呢，只需要报考计算机类就可以，具体的专业分流是在大一结束的时候再进行专业分流。那分流的时候呢，除了原来的三个专业之外，我们还新增了一个语言智能与技术的实验班这个也请大家关注。 嗯 嗯， 好，刚才您说的这个大类下边会涵盖哪些专业啊？ 就是原来的这三个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数字媒体技术，以及我们今年新增的一个语言智能与技术的方向。其实它是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专业的底下的一个方向，叫语言智能与技术。那这个方向呢，是跟北语的这种语言特色密切相关的，主要培养的呢是具有语言信息处理相关的这种能力的计算机人才。 哦， 它主要我觉得未来它是服务于人工智能这个领域的这种专业人才。 嗯， 那么它的特长应该是在语言信息处理方面。 哦，明白。嗯，比如说现在市面上面的那个翻译机呀。 对。 啊， 对。 这是未来从事这种人工。 比较熟悉的现在这种机器人。 啊， 机器人它其实比较基础的一个能力，它是要理解人的自然语言。 嗯。 那么这种理解人的自然语言，它就属于自然语言处理的这种范畴。 嗯嗯，好，那么其实呢，随着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包括今年我会听到很多计划要学语言的这些个同学不约而同都提到同样一个问题。 嗯， 就是在这样人工智能的一个大的发展的背景之下，未来学习语言的这些个同学，还有这种更好的就业的这种方向吗？ 当然有，是最近可能在媒体上有一些声音说，机器翻译它已经可以到了替代这个人的这种程度，但实际上是远远达不到的。 嗯， 那这里边其实一个核心的障碍就是我刚才说的理解人的自然语言。 嗯， 就是它人工智能它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它跟人的翻译是一种相互促进的过程，它可以帮助人在翻译过程当中做得更好，但是它远远没有达到能够取代人的翻译的这种程度。 嗯，因为在人的和人之间的沟通交流当中，其实除了语言之外，更重要的还是一种情感上的沟通交流，但是人工智能在这个层面上目前来看还是远远不达标的。 对，说到底这个机器来理解人的语言，它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想要很快的实现它完全理解人的语言，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好，嗯，说到这个语言专业啊，就是咱们学校这个专业啊，轻舞飞扬。请问吴主任，语言大学咱们文科的王牌专业都有哪些？可以介绍一下。 王牌专业，我觉得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还是北语的，像汉语国际教育，也就是原来我们说的对外汉语专业， 嗯， 以及我们的外语类的专业。那这些专业呢，是北语的传统的优势专业。 嗯， 也是我们的王牌专业。那通常呢，大家会觉得这个汉语国际教育这个专业可能是北语最强的一个专业也是我们的王牌专业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些新的专业，其实这几年也发展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的商学院的一些金融经济类的专业，以及我们刚才提到的计算机相关的一些专业，虽然

这两类专业之外，其他的都要求有外语口试成绩。 嗯、 那对于北京的考生来讲，就是要求他达到三分以上。在这里边呢，还有一类特殊情况，就是我们的几个副语类的专业，会要求更高一些。那么要求口试成绩要达到满分，也就是五分。这里边呢，包括英语加西班牙语副语、日语加英语副语、土耳其语加英语副语以及汉英法翻译这么几个专业，它的要求会更高一些。 好，那就是报考这个语言类的专业还是必须要有口试的成绩的啊。语言类以外的专业， 语言类以外的、我刚才提到了除了计算机类和汉语言文学也需要有外语口试成绩，只不过这个要求可能低一些，就是三分合格就可以。 好，还有呢，有这个听众问说报考北语的这个专业对于英语的单科成绩有没有要求？ 英语单科成绩多数专业都没有要求，但是我刚才提到的那几个副语类的专业、我们原则上是要求它达到135分以上。当然了，如果在达到135分以上的合格生源不足的情况下，我们会考虑没有达到135分以上的这个考生。 好，84DR 想问一下，北京语言大学提前批是先录一志愿，录不满才是录二志愿吗？ 提前批根据我们这几年的经验应该录不到二志愿。一志愿肯定能录满。 好， 所以如果报的话、还是建议把北京语言大学放在提前批的第一个学校。 好。李女士打来电话说想学语就是北语这个相关的小语种，未来出国交流的机会多吗？有哪些？ 小语种的出国机会还是非常多的。我们很多的语种可能在校期间它的出国交流的比例都能达到100%。比如说像这个葡萄牙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意大利语等等这些语种，其实它基本上只要他自己有意愿，100%都可以有出国交流的机会，一般是一年，有的可能是两年啊。然后其他的语种呢，也会不同程度的、不同比例的有这种出国交流的机会。小语种的出国比例总体上来讲还是非常高的。 好，来看看这个三家问一下吴主任，说学生入校之后的辅修专业能够在辅修其他的语种吗？有什么样的要求？ 我们的语种是有辅修的，另外他也可以通过选修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形式来学习另外一门外语。我们在学他本专业的同时呢，我们还给他提供了一个双学位的这么一个机会。比如说他学金融专业，他可能还可以修一个英语的这个双学位。他学英语专业，如果他将来有志于去从事汉语国际教育的这种职业，比如说去国外孔子学院工作，那可以他再修一个汉语国际教育的双学位，这种机会都给大家提供了。 好的啊，北京语言大学作为一所这个语言类专业特色的这个学校啊，会给大家提供各种各样的这个语言学习的机会的，还有这个和海外进行互动沟通交流的这样的这种机会啊。好了，那么我们呢今天这个时间呢确实非常的紧张啊，最后呢我们再留出这么三四分钟的时间，咱们来看一看大家的问题。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抓紧时间回答大家问题。邀月再问一下吴主任，请问小语种提前批要先面试吗？ 我们的提前批不需要面试，直接在报志愿的时候报考就行。 好，有一位学生打电话提问的是北工大的问题，608分文科北工大英语专业能不能进？是不是保证提档不退档？ 提档不退档，这个只要身体条件符合这个要求，然后他的英语口语的成绩比如说单科的成绩是良好，我们这个是可以保证的。那608分文科是吧，来进到英语，因为我们这些年英语的这个录取的分数不是很高，所以这个还是很有希望的。 好，张女士611分的文科啊，报北工大会计专业希望大吗？ 北工大的会计专业还是大家报考比较热门的这个专业，所以说这个可以冲一冲啊，这个会计学这个专业。 好啊，心向远方，就这问题我就可以给您回答啊。这个报满6个专业且服从调剂情况下，是否保证提档不退档？ 这个北工大报满六个专业，服从专业调剂啊，是不是保证提档？ 他只要分数够了我们的这个提档线，然后他报满，他选择了服从调剂，身体条件符合要求，这个是不退档的。 好啊，北工大最好的专业是什么？是排名4680名，能够进最好的专业吗？ 这个专业的好坏，我觉得是跟学生的这个个人的选择、兴趣和他后续的发展的这个要求是有关的。所以说，不能说哪个专业是最好的。我们这些年招分比较高的这个专业，集中在信息类的专业和这种金融啊、会计这些类的这个专业里面。那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还有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有12个专业通过工程教育认证，有8个教育部的特色专业。所以说，可以从这个还有12个是北京市的特色专业，那么从这里面呢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就是最好的专业。 好，冯丽呢想问一下，说这个外培计划会出现跟不上挂科的现象吗？如果在对口学校跟不上怎么办呢？ 这个因为要到国外去学习，如果说学习成绩达不到这个国外这个相应学期的这个要求的话，那么他还是这个要需要完成相应的这个任务，就是说他会有一些重修啊，这个这样子的要求，要一定要完成学习任务，才可以。 好，这又有北京语言大学问题，国际金融专业有哪些特色啊，吴主任？ 对，这个专业准确的叫金融学。当然这个提问的这个考生说国际金融也体现出了这个专业的特色，就是它是以专业加英语为培养特色的。那考生在学这个专业的过程当中呢，会有大量的英语的学分，那么他在毕业之前呢可以考英语专八，而且我们金融专业的英语专八的通过率能够达到70%左右，应该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比例。另外呢，在培养过程当中，他的大多数的专业课都是引进的国外的原版教材，采用的是英文授课。 好，咱们这个只能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了。我这找不到这个问题是谁提的了。说这个北工大的保研率能够有多少，王主任？ 这是按照教育部的这个规定，我们一般保研率是在6%左右。但是我们的保研呢，有这种按照学习成绩的这样一个保研，还有科技保研，还有这个有一些这个就是这个学生工作的这种保研，所以它类型还是比较多的。 好的，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请三所学校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吧。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咱们还可以继续的给各个学校的招办咱们来打电话啊。这个咨询联系的电话呢，我们在明天的官方微信当中会及时的推送给大家。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再次感谢今天做客节目的三所学校的招生负责老师，再次感谢。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呢我们做客节目呢继续给大家带来两所语言特色的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啊，立志于学习语言类专业的同学，明天呢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了，今天呢节目就是这样，稍后带给各位的是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本节目由新东方优能中学教育特约播出。找方法到优能。在高考的人生路口，你是否迷茫功亏一篑而失意地走向社会？你是否懊悔发挥欠佳而遗憾地错失梦想大学？青春来不及彷徨，人生经不及等待。北京新东方优能中学高考复读班，全日制教学，军事化管理，优秀师资团队担纲，是要带你赢回荣耀。暑假50元体验班，带你重燃最初的梦想，开启我们的圆梦之旅。新东方圆梦专线400-101-3944。本节目由技巧教育赞助播出，做自招报志愿就去找技巧，400-600-7500。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专注高考志愿14年。家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考生沟通、高考成绩预测、专业院校选择、自主招生申请难题。服务覆盖、自主招生、填报志愿、港澳台、艺术生报考等方面，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实现理想的高考升学。赵晶团队祝你成功。咨询热线400-600-7500。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